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劇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还有阿初黄晓初的阿初。 好唏嘘啊，继续听到星期一又是你，不是唏嘘啊，个个星期一都是听到你和我，真是唏嘘。不过今天有点不同啦，因为 Winky 的头变了红色啦，我就已经很沮丧啦，见到大佬啊摆着红绿灯在那，我知道 on air 啦，明明绿灯转眼就变成红灯。跟住同埋呢，今天呢我好开心啊，因为有一个我的朋友仔啦，就识于微时，不是识于微时，都识咗几多年啦。六七年啦，系嘛？ 往事 系啦，往事啦。嗰阵时我十二岁，咁而家差唔多啦，系啊，咁上下啦。咁啊就系阿 Caris，Hello， 你好啊 ，Caris。咁啊，点解今日请 Caris 上嚟咧？其实就机缘巧合嘅，就是、因为佢啊翻咗香港啦，之前喺美国读书啊，系嘛？你喺边度读书话？ 我系 NYU 读书嘅。 哇，好叻啊！ 系咩嚟噶？真系 NYU 系纽约大学啊！ 我真系唔识啊！ 识英文嘅系咁啊！你 两个英文， 你唔好嫌弃佢啊！佢系咁嘅 ，Winky 系咁样。 咁我想问你读咩嘅喺嗰边？ 我读电影制作嘅。 哇！ 即系，但系咧，系咪即系外国嘅读呢啲电影制作就会系全面啲啊？即系无论系 acting 啊、后台嘅嘢都会学啲啊？ 都会掂啲咯，都会掂啲。 但系有冇 major 分嘅咧？你 其实冇 major 分嘅，但系咧啲人就会。揀想讀導演系啊，就會 take 多啲關於導演嘅 course 啊。想讀 cinematography 咧，就會讀多啲關於 cinematography 嘅 course。 Okay, sure, sure, sure, sure. Exactly, I agree with you. I agree with you. Totally agree with you. 係啊。 咁阿初，我又想問下，點解今日會請阿 Caris 上嚟先？ 其實我係點樣識 Caris 嘅咧？首先要講起就係好多年前係啊 ，Caris 去美國之前係嘛，應該係走嚟上過啲堂。編劇堂係嘛？應該係、 啊啊， 好似上過 acting 堂添㗎，係咪？ 有， 咁就咁樣識嘅。輾轉佢就真係好有興趣啦，咁就繼續去學呢啲嘢，搞搞下就真係走咗去 NYU， 因為NYU 嘅 film school 都出名嘅。咁一路都有聯絡啦。佢啊就成日都知道我有戲上就話睇啦，就從來都冇睇過，因為佢喺美國。 嗰陣時係咪有睇一粒沙㗎？ 有啊，係咯，我記得你做㗎嘛， 係啊，我 你做㗎嘛， 咁啊 ，Caris 卒之就畢業啦，學成歸來。咁啊，仲學成歸來之前就喺美國就跟咗一套電影，就係、是、我哋今日咁啱要講呢套，所以有見及此咁就不如請阿 Caris 過嚟傾下偈啦。因為佢個身份都幾得意，亦都係我哋個節目有陣時會提及，但係唔係話好深入嘅。佢個工作咧就係一個 translator，、即係翻譯， okay. 再加埋係一個 dialect。coach， 因为 dialect 就 系 方言啦，即系唔系讲大话嗰啲啊。我知道你中文同英文啊，都系问啲嘅，系啦。咁啊，阿 Caris 就系帮手去训练啲演员咧，因为嗰边虽然嗰啲都系一啲有华人噶啦，一啲亚裔嘅演员啦，但系因为个戏入边都几多广东话嘅，特别系粗口啦。我相信 Caris 喺各方面都有啲研究，所以导演睇中咗呢样嘢啦。 就请我嘅，我知道 ，Winky， 我以我所知 ，Winky 嘅啲粗口系好啲嘅，咁但系 Caris。因为佢本身佢英文又好好啦，广东话又好好啦，系咪普通话又好好啦？咁你就可以行埋一边啦， 系咪？广东话同埋粗口咯，冇啦。 系啦，所以就当日呢个戏嘅导演啊，刘伟强辗转就认识咗 Caris， 就 Caris 就系呢个戏嘅 translator 加 dialect coach。咁所以就今日就咦咁啱，我哋想讲呢个戏，咁就不如揾阿 Caris 过嚟啦。所以就有个咁嘅故仔。 其实都系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请嘉宾咧，就系请呢个戏嘅编剧，可能我哋会了解啲剧本上面嘅嘢。当然剧本系好影响一个戏啦，但系如果话即系其他岗位嘅人，其实影响一个戏都好深嘅。即系我哋可以喺唔同角度了解一个戏或者一个故事，都几特别嘅。 同埋特别系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提嘅，就系有人问过我哋个节目都大约讲过，有编剧系嘅同学。佢问我：喂，我应该写中文定系写广东话？即系我谂大家明白我呢个问题啊， 系咪？特别系 我哋，我都提过就系话，因为一个好嘅编剧其实系佢系对语言，而语言系一个口述嘅嘢嚟嘅，唔系一个喺书本上面写嘅字嚟，即系有啲嘢冇办法翻译噶嘛。咁所以语言系好重要嘅。 喺劇本嚟講，喺編劇嚟講，所以而 Caris 佢嘅身份係一個 translator 喺呢個戲度。咁我都想啊，不如我哋啊講下，即係究竟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嗰個經驗係點啊，或者係你特別係你要做埋 dialect coach， 咁你知道廣東話係幾麻煩㗎啦，我哋你要教一啲本身又唔特別識廣東話嘅人，咁你作為一個翻譯啦，咁去接到呢個劇本，原本係點㗎？個劇本本身已經係中文寫啊，定係廣東話寫，定還是英文寫，定係點樣㗎？ 其實本身呢個劇本咧係用英文寫嘅，咁但係咧個副導演咧就叫我盡量將所有 Green Dragon 即係 gangster 青龍幫 係啦，青龍幫嘅 dialogue 咧都翻譯做廣東話，咁我嘅工作咧就係咁樣咯，係啊。 咁 which is 大部分都係粗口咯，講真。 係啊係，咁你喺呢方面嘅粗藝，我哋都見到應該係有進步啦，喺呢幾個月。 我係成世人未試過講咁多粗口嘅呢個 production。 唔係，但係我諗喺嗰個過程，我覺得好得意㗎，應該係喺嗰個 production 入邊咧，係啲人會好學術性咁樣討論，究竟係用呢個字啊，定用嗰個字，咁樣會唔會準確啲咧？咁樣即係但係好學術性咁樣講粗口，我感受到，因為就算我去到外國，佢哋都會同我講英文嘅粗口喺應用上面嘅嗰個文法究竟係點樣啊？ 系， 嗰个应该系一个好有趣嘅 conversation 嚟嘅。 系啊，我发觉我哋广东话系实在非常之 colorful， 博 大精深啦。 系啊，非常之有色彩嘅。我嗰阵时咧，我系直情录低咗一个八分钟嘅 clip 啦，教我哋点样讲广东话嘅粗口。广东 话粗口一分钟。 系。好难， 系非常系非常之搞笑，我系录咗好多次咯，都忍唔住笑，但系到最尾 仲要好咬咬字好正咁样， 咬字好正。 我记得我读大学嘅时候，都有啲同学佢哋对呢个正音好有要求嘅咧，系会专登上网咧喺粤音韵会嗰度咧睇下咧中文嘅所有嘅粗口啊，究竟个发音系点样啊，咁都好得意。 所以其实讲开正音呢样嘢咧，我喺度睇呢个戏嘅时候，我都有个感觉。系你哋系想讲广东话嘅粗口，但系你始终唔系 native， 你唔系本地嘅广东人，或者系你本身讲开广东话嘅时候咧，你讲一啲有歪音嘅，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啊。其实因为始终唔系佢哋嘅 mother language 咧，唔系佢哋母语咧，嗰啲发音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怪怪的。 唔系，但系我睇嘅时候，我唔觉得太大问题。个原因系我接受咗佢哋系。啲咁嘅人啦、即係佢哋喺美國，可能佢哋嘅粗口都係一班後生仔圍埋一齊，哦，有人咁講喎，咁講啦，咁跟住，即係都唔係好傳統嘅，即係佢哋冇受過正統嘅教育啊，即係如果佢需要受一啲正統嘅粗口嘅教育，我相信佢要翻嚟揾 Winky 嘅。但係而家我覺得咧，就佢哋都恰如其分，即係表現到一個當地嘅一啲，即係叫半糖番啦。佢哋唔係 A B C 啦，因為佢哋唔係 American born 啦，佢哋係可能喺中國出生嘅，但係過咗去之後，佢嘅粗口都肯定。唔会系爸爸妈妈咁样捉住佢教佢啦，一定系喺街上面学翻嚟 嘅。 所以嗰个我睇嘅时候，我唔觉得太大问题嘅。我自己，譬如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咁当然我都唔系好擅长呢样嘢啦，但系系。我哋係有好全面、好充足嘅訓練咧，係學 dialects 啊，學唔同嘅發音啊，或者即係就算你美國口音、英國口音、美國西部口音，又或者係我、印度人講英文又係咩口音咧？廣東人我哋講英文又係咩口音？即係佢都會專登去學嘅，因為對於某啲角色嚟講，喂嗰、那個口音一入嚟就搞掂噶啦，就即係你諗下，如果突然間有個上海婆角色一行入嚟，嗰、那個口音中完噶啦， 係 即係雖然嗰個唔係廣播劇，但係佢嗰個聲一啱咧就搞掂，但係我哋平時就。就少啲咯，喺香港 少啲，亦都系因为好多时将好多唔同国家嘅剧本已经翻译咗做广东话啦。其实已经即系嗰个空间已经当广东话系嗰种 language 啦，所以就少啲会 tune 一个口音去成为嗰个角色咯。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请教多啲阿 Caris 关于青龙呢一个故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啦。今日除咗我 Winky 啦，同埋阿初之外咧，我哋仲有嘉宾就系朱若曦啊 ，Caris G 啊 ，Hello，Caris 你好。 上网抄 Caris G 应该会抄到啲选美嘅相，系咪啊？ 系咩？ 系咪呢咁嘢噶？你喺边度选美话？ New York 嘅，我喺纽约，系选纽约位小姐。 你好似攞啲奖添噶，你攞啲咩奖话？ 我攞最上镜小姐同埋网上最受欢迎嘅。 咁点解你攞最上镜小姐会走嚟电台咧？真系嘥晒，即系同埋咧，终于吓，即系唔使喺个。我哋个录音室入面有条友成喺度话自己靓女，佢都冇见过靓女。 我冇讲系你赞我噶咋。 终于咧，佢见到咩叫靓女啦。 大家大家 而家搞到我哋听众咧，好想见 Karis。 我就系想佢哋去揾下 Karis 个样，因为 Karis 其实佢除咗做即系幕后嘅嘢啦，编剧导演啦，佢亦都系个好嘅演员嚟噶。 嗯， 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去揾下佢样，话唔定好快会见到佢嘅作品 咧。你系啱啱翻咗香港一段时间嘅啫嘛？ 系啊系啊，两个月到啦。 咁你开始有一啲演出嘅作品未啦？ 暂时未有。 阿初听到未啊？暂时未有啊。 我会安排，我会安排。 咁啊好啦，咁啊 Karis 啊，咁你就我哋头先讲啦，你就喺青龙里面有一份好特别嘅工作啦。咁啊，不如同我哋介绍呢个戏嘅一啲背景，例如系佢嘅编剧、导演啊嗰啲啊，系咪都系你啲 friend 嚟噶啦？已经 其实我都想，未系未系。个编剧就系 Andrew Liu 啦、，which is 都系其中一个导演嚟嘅，同、 okay. 刘伟强系 co-direct 嘅。 系卢宏轩系嘛，佢中文名应该系咁嘅。卢宏轩同埋刘伟强就系两个都系导演，两个都系编剧，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不过呢套电影咧，其实我睇咧，香港唔知点解咧就上得比较短时间、 嗯， 可能有好多听众咧都未必有睇过嘅。咁、不如我哋又交俾阿聪同我哋说故事，讲下呢一个嘅电影嘅故事啦。 我都想，但系喺我讲故仔之前咧，咁我就呢度我手头上有一份咧。就喺網上抄到嘅有一份有幾條劇情簡介咁樣啦，咁、我相信呢個劇情簡介呢就好有可能你遲啲買咗隻 DVD 呢都會喺個 DVD 個後面呢就係咁寫㗎啦。咁我就好快咁樣朗讀一次啦，因為入面就寫呢、這個啊新尼即係阿新尼啦、就同阿史提芬啊 Steven 啦就從小就漂洋過海偷渡去到美國兄弟嘅情同手足，但係就為咗脫離呢個奴隸嘅生活就被迫加入當時紐約唐人街嘅皇后區自稱最惡嘅黑幫呢、這個青龍幫。喺呢個貧困又絕望又殘酷又血腥嘅生活入面呢就長大嘅。咁兩個人效忠青龍幫呢為呢個幫會出生入死，亦都呢爬到去一個幾高嘅位置就開始啲警察都留意佢哋啦。跟住呢有一連串嘅即係內鬥又好外鬥又好啦，直到呢新意呢就有一日咧，就系佢嘅挚爱阿 Tina 死咗，而佢嘅好朋友咧，呢个史提芬咧，亦都系就死喺佢面前。到最后咧，佢就决定咧就展开呢个复仇大计啦，就摧毁呢一个青龙帮。就呢个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叫 呢个好似喺网上面嘅一个即系电影资料 cap 出嚟噶啦。咁点解你会特别想提呢一个嘅简介咧？ 嗱，最紧要嘅就系大家听完呢个之后，我哋成个节目讲起承转合啦。咁听完呢段嘢啦，你觉得个起系咩咧？ 个起系两个人想脱贫。 两个人想脱贫系嘛，咁佢应该真系参加啲香港嗰啲扶贫嗰啲计划啦，唔好谂埋晒啲傻事，系攞中援，你唔好走去搞黑社会啊！你搞黑社会仲濑嘢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个最得意嘅就系咧，我就觉得成个戏嗰个起系咩咧？就应该系临尾咧，佢话嗰个挚爱啊 Tina 又死咗，个好兄弟啊史提芬又死喺佢眼前，佢 展 开个复仇大计、大佬，我想睇个复仇大计啊，应该系咪先？即系如果听完呢个故仔，你作为一个普通嘅观众，你攞到只 DVD， 我系咪想睇佢复仇先？ 系、 咁嗱，我哋而家睇咗个戏啦，我哋几个咁啊。边个位开始复仇先？大约啦， 最尾打电话 啊，最尾打电话，即系最尾个15至20分钟啦，应该系咁上下啦。个戏两粒钟，最尾个15至20分钟，终于 九十分钟 系咪？得九十分钟一个戏，即系最尾嗰二十分钟咧，个戏就终于起啦。咁啊死啦，大佬，我都未讲个古仔，净系睇嗰个咁样嘅剧情简介就死啦。嗱，当然呢、這个剧情简介可以系错嘅。因为头先我哋咪后都讲啦，就係话以呢个劇情简介未必係官方喎、未必係編劇导演寫㗎嘛。咁我哋睇嗰个古仔又系唔系呢个古仔呢，即係呢个都系另外一样嘢。咁但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呢，就系佢哋为咗令到你去睇嗰个戏，你真系不择手段㗎，做 marketing 嗰啲人。即系好可能根本唔系个編劇嘅原意嚟嘅。我亦都几肯定。我而家睇完个戏之后，我个初步嗰个分析，个初步嘅感觉咧，我就唔认为呢个系个编剧想写嘅嘢，就系、是、想写一个复仇大计啦。唔系呢个唔系编剧想写嘅嘢嚟嘅，呢、這个系真系一个 marketing 嘅手段嚟嘅。咁咪我觉得成功噶。如果我系一个真系普通嘅观众，我睇咗哇复仇大计点啦， 有冇睇啦？要 刘伟强导演应该系无间道嗰啲嚟啦，系咪先？ 商业上面嚟讲系成功嘅。 商業上面係成功噶，佢亦都係叫做有一個起啦，令到我哋會追啦，就好可惜就原來係貨不對版。 唔係入到去係睇曬咯，原來佢呢個簡介已經差唔多係 成 個故 事 成 個戲講曬，因為我哋頭先講話佢復仇已經係最尾嗰一段仔嚟噶嘛。咁重點就係我哋而家真係講翻個戲啦，嗰、那個故仔究竟係講咩咧？那個故仔就講咧，一開始就係兩個好朋友啦，兩個小朋友就係、是、阿史提芬同阿新尼啦。咁、阿史提芬個媽媽咧就帶住阿新尼同埋阿史提芬。 婚呢，其实佢哋两个唔系亲生兄弟嚟，咁就只不过系偷渡嚟到美国。咁啊嚟到美国咁啊点呢，咁其实你又冇身份证，你乜都冇，咁你只可以黑市劳工啦。咁其实阿史蒂芬个妈妈呢就系、是、做一个洗碗嘅女工，咁样就喺间唐人餐馆嗰度做嘢咁啦。咁当然佢妈妈成日俾餐厅啲人虾啦，个老板成日虾佢啦，因为即系你黑市劳工梗系咁样啦，系咪？咁啊呢个亦都唔系即系净系咁少，就系阿新尔同阿史蒂芬咧翻学一定要俾人虾啦，唔系边有戏啫，系咪先？咁啊翻到学校成日俾人虾啦，咁就俾啲咩人虾咧？就系有啲小朋友咧，真系十零岁就已经系加入咗青龙帮噶啦，系咪？咁啊佢哋已经系嗰个帮会人，就成日就虾虾霸霸啦。咁佢哋俾人虾，点知有一日咧，史蒂芬咧就因为人有三急啦，就走咗去洗手间，就目睹另外一个小朋友咧就俾青龙帮虾紧。原本咧就冇乜嘢嘅，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就牵连咗入去呢件事件度，到最后亦都系失咗踪啊。咁啊，新尔作为好朋友就，哎呀死啦，点算咧？我朋友唔见咗，当然去洗手间揾佢啦。打去洗手间就已经系唔系一地血啊，系一地血加埋有一个清洁工人喺度抹紧啲血啊，好紧要噶，因为嗰个清洁工人系令到件事淡化咗啊嘛，佢唔系入到去啊，好惊啊，要报警啊，因为件事已经处理咗啦。咁啊，新尔见到系咁，佢就真系估计都可能系青龙帮啦。咁就走去青龙帮嘅其中一个地盘，就系有个嗰啲桌球嗰啲波楼啊，就走去揾啦，就问：诶、欸，唔该，有冇见过我个朋友啊？即系总系啲小朋友就系咁天真无邪嘅，佢谂住自己咁样踩入去个波楼度系会冇事噶嘛，系咪？咁点知一入到去个波楼度就俾人哋打低咗啦，就俾人捉走咗啦。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到最后咧，佢系俾人捉咗去青龙帮嘅巢穴，咁就喺度虐待佢、折磨佢啦。到最后就系突然间咧，佢哋个大佬咧。就出现啦， 大佬 系啦，大佬咁大佬入到嚟咧，就见到咁样嘅情况咧，就咦，点解会无啦啦虾个咁嘅小朋友？大佬就即刻就叫人放低佢，然之后就问佢你有冇事啊？咁样，咁呢件事就好似告一段落啦。但系件事继续发展落去，竟然系发生咩事咧？就是、转眼之间咧，原来呢个史提芬啊，就已经系加入咗呢个青龙帮， 仲电咗头发噶嘛？ 系啦，好紧要啊！作为一个小朋友，电咗个头发，然之后就走去佢妈妈做嘢嗰间餐厅度咧，第一就恐吓嗰个老板啦。叫佢攞钱嚟交保护费啦，系咪？第二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好认自己个妈妈噶，因为佢即系我唔能够代表个角色讲嘢啦。但系睇嚟就应该系诶，点解妈妈要带我嚟呢度受苦咧？第二就系佢亦都睇唔起佢自己妈妈啦。第三就系佢加入咗青龙帮之后，佢唔使再俾人虾咯。咁辗转咧，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史提芬咧就带埋阿新尔就去见大佬啦。大佬就讲俾佢听。你睇下，你哋如果你一生人都系继续喺中国，你系一个渔民咁先算啦，你就永远都系一个中国嘅渔民。你嚟到美国，你可能系洗碗，但系你有希望，你可能可以有好啲嘅生活。所以点解我哋嚟到？但系如果你继续系洗碗嘅话，你都仲系一个奴隶，所以你要加入我哋青龙帮啦，系咪？我哋又有我哋嘅 clubhouse， 你睇下出边几多姐姐，系咪？系咪？有 clubhouse， 有会所，系咪？有晒活动，又有啲唔同嘅药物可以支援佢哋日常嘅需要。咁所以咧，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辗转咧，新尔咧亦都系加入咗呢个青龙帮。咁但系时光飞逝，辗转就两个都已经大过咗啦。咁亦都系继续帮会做嘢啦，亦都系已经系喺帮会一个稍为高啲嘅层次，系真系直属大佬帮大佬做嘢噶啦。但系咧，因为呢一个青龙帮其实喺呢一个皇后区咧，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帮派嘅，另外有五个帮派其实一路都争地盘。特别系呢个白虎帮咧，就好劲嘅，左青龙右白虎，即系两个就成日都斗噶啦。咁所以就一路都斗生斗死，到中间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咧就系白虎帮无啦啦嚟挑衅啊，唔知做乜嘢嘅，即系为咗游戏剧元素啊嘛。咁佢嚟挑衅， 就开枪， 嚟嘭嘭嘭走啦，咁样就走咗去啦。呢个白虎帮，咁白虎帮咁样走咗去之后咧，点知有一次咧就系佢系开枪就系射亲呢一个史提芬嘅。咁史提芬咧就身中八枪，点知又唔死得。咁啊，翻到嚟就一个大英雄咁样嘅姿态啦。咁啊，史提芬就猛话：一定要报仇啊！唔该，我哋一定要报仇。咁佢哋亦都真系安排点样去报仇啦。到最后捉咗佢啲人啦。咁原本就都唔系话咩咁大件事啊。但系搞搞下搞到有一件最大件事嘅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史提芬咧就走咗入去嗰间又系嗰间唐人餐馆啦。因为成个都系得嗰一间唐人餐馆。咁佢哋走咗去嗰间唐人餐馆度啦，又卒之咧就系、是。枪杀咗嗰个经理，因为嗰个经理就又系阿芝阿佐啦，自己。 因为佢以前喺呢间餐馆度洗碗嘅，个经理同佢讲：哦，系你啊，你翻嚟洗碗啊。 系啦，咁啊，佢真系 嬲嬲地啦，又 系啦，嬲嬲地咁就开枪杀死佢啦。 点知咧就喺佢杀死咗佢之后咧，侧边就有啲其他嘅食客就惊叫啦。喺惊叫期间，呢个史提芬咧亦都系开枪咧就杀死咗一个白人。 嗯， 嗱咁杀死个白人就大件事啦。因为如果你杀死咗啲华人啊、唐人街嗰啲印尼人咧，咁就警察嚟到咧就哦又有个人死咗啦，咁啊嗱哦受杀啦，查唔到啦，咁就冇呢件事啊。但系一有白人死咗咧就好大件事啊。 系， 咁同时咧，其实警方一路咧都开始有少部分警察咧就留意到呢个华人帮会咧就好多问题，即系又有人口贩卖啦，有毒品啦，开始越嚟越大件事，所以警察都已经查紧噶。喺呢个时候，再加埋有个白人死咗咧，就警方就大量警力去追查呢件事。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同时咧呢个青龙帮亦都要想办法巩固自己嘅势力啦。咁佢亦都做咗一样嘢嘅，就系、是、原来咧。呢、這个白虎帮同青龙帮嘅老大咧，根本就好 friend 嘅。中秋节你仲要去送月饼嘅，系咪？即系我哋香港人都有我哋嘅手信啦，系咪先？去到美国点都要有啲手信啦，攞啲月饼去。咁当然嗰啲唔系普通嘅月饼啦，系有馅嘅，唔系双黄白莲蓉，系打开入边有啲白色粉末嘅咁样。咁就同白虎帮就倾啦，我哋有方法可以走到呢啲咁样嘅白色粉末嚟。咁我哋就想办法做生意啦。点知原来系设个局咧，就想办法咧，就系要一次过铲除呢个白虎帮。咁点样做咧？就系揾咗其中一个人就是有个歌手就嚟咗呢个唐人街呢度，其实佢系靠卖艺嘅，但系因为佢都系受帮会照顾啦，佢就帮会做嘢啦。咁佢有个女啦，当然好紧要，个女亦都一定要靓女啦，同埋呢一个靓女亦都一定要同个男主角系有感情关系啦，系咪先？咁点知就叫咗呢个爸爸呢个歌手咧，就去送嗰啲白色粉末，到最后咧亦都系真系俾人拉咗，而同时呢一个爸爸亦都俾人拉咗嘅。咁呢件事就辗转就好复杂啦，因为呢一个爸爸其实就唔需要牵涉。喺件事入边，但系个女为咗救佢咧，就开始玩踢爆啦，就同差人讲啦。咁亦都因为咁咧，帮会就即系要针对呢啲人咧做一啲嘢。咁第一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女主角咧，呢、這个 Tina 咧就已经系死埋啦，俾人杀埋啦。咁呢个新尼就冇咗佢个爱人啦。咁但系同时咧。因为帮会咧，亦都唔可以纵容呢一个史提芬，因为佢杀咗个白人，佢一定要想办法交人出嚟噶。到最后，虽然佢哋系甩到身啦，但系因为呢个史提芬嘅莽撞啊，到最后佢哋决定，喂呢条友再系咁耐唔掂噶。咁到最后咧，亦都系喺呢个新尼嘅面前咧，就系用刀刉死咗呢个史提芬。咁啊，新尼就当然就好嬲啦。咁嚟到呢个时候咁点啊？佢就展开佢嘅复仇大计啦。第一步系咩啊？报警咯。好紧要啊，系咪先？你对黑帮嘅复仇最好就系报警噶啦，系咪？ 就打俾 MC Jean 啊， 系啦，打俾 MC Jean 好紧要啊。咁 MC Jean 就系作为一个华人嘅干探，虽然佢只系做咗半年，但系咧佢都系已经系摸清晒呢一个黑帮呢一个青龙帮嘅底啦。咁到最后亦都系将成个青龙帮差唔多系一举扫除啦，将所有人都拉晒，唯一就系有一个大佬咧，就系呢个黄保罗。阿波旺咧，系啦，就系走甩咗，即系较早时候咧，佢已经系逃走咗噶啦，咁啊唔知去咗边啦，咁就到最后就知道佢原来翻咗嚟香港，咁呢一个阿新烈个女朋友就死咗啦，个好朋友就死埋啦，青龙帮就冇埋啦，咁佢亦都即系留喺美国嗰度做乜嘢啫？即系谂翻成件事，喂，点解佢要嚟美国啫？佢就。亦都知道咗呢个阿波汪咧，就翻咗嚟香港咧，咁佢就翻嚟香港，因为其实佢亦都想报仇啊，咁佢揾到呢个波汪啦，到最后亦都叫做伏击佢啦，喺嗰个停车场度，即系同无间道嗰场系完全一样嘅，天台嗰场，除咗搬咗落去嗰个停车场， 停车场二楼， 系啦，咁喺呢个停车场度，到最后佢就唔知喺边度闪出嚟攞支枪指住佢啦，除咗冇同佢讲我系差人边个知之外咧，就真系一样嘅。咁但系喺佢开枪嗰一刻咧，就原本系林家栋开枪就射死咗呢一个梁朝伟噶嘛，今次唔系啦，今次系 MC 詹入嚟开枪咧射死咗阿新烈，咁卒之咧就呢个坏人咧继续都系唔使死啦，波汪就继续唔使死，就好似刘德华嗰个角色咁啦，到最后咧就系佢哋竟然就系咁样就继续逍遥法外，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咁当然啦，个戏因为系改编自即系有真人真事嘅故仔，咁到最后就讲翻，哇，原来嗰几个人真系一个就系俾人判咗唔知七次终身监禁啦，定系？点啦？跟住另外一个就俾人判咗35年啦。咁啊，波汪就一路都逍遥法外，揾唔到咯。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 继续翻翻嚟一剧资本，继续用我 Winky 赖慧玲阿初、黄晓初、Caris 朱若曦嘅，咁我哋三个喺度啦。咁头先咧，阿初就讲完我故事嘅内容， 好趣啊！ 但系其实我有好多点都系唔明白。 是啊， 即其实我睇嘅时候已经有啲唔明噶啦， 唔知系咪智能问题咧，可以讲下嘅。 好啊，我试下问一下咯。 好啊。 嗱，例如其实蛇头个角色咧系有咩用嘅咧？ 你意思系袁丽琪？ 系啊，袁丽琪饰演嗰个杂货店老板娘，佢系贩卖人口嘅主脑嚟嘅。 嗯。 咁我又觉得佢好似由头到尾都喺度嘅，但我又唔知点解呢个角色要存在喺呢个故事咯。事实上佢对呢个故事影响有几多呢？ 我諗佢 intervene 件事真係去影响件事呢，就唔係话真係好多嘅。 嗯、 即係对于个青龙帮嚟讲，我呢係一个幕后黑手多啲啦。即係好可能有啲兄弟根本都冇见过佢嘅。 係。 但係因为係佢有嗰个 connection 㗎嘛。 即 係 带啲人入嚟。 係呀，佢係嗰个 connection， 佢攞住嗰个，即係点讲，可能佢知道窿路啦，佢搭晒啲路啦，係佢就係个大老板啦咁样。咁所以佢就必要存在啦。但係我都同意呀，其实佢嗰个功能係真係唔係特别强嘅喺个戏入面。 对，因为最后啊男主角新尼呢又要攞住把枪入去，又好似想杀佢咁，又点解想杀佢呢？其实我又唔係好明。但佢好似好重要，好似几影响个男主角咁喎，如果佢做到嗰一步。 因为即係某程度上佢都真係个帮会嘅灵魂人物囉。 佢 同埋佢嗰个蛇头 stick 佢係直情带佢嚟美国嘅。即係佢最尾佢即係拎住支枪指住佢就话、oh, why did you bring me to America？ 係啊。 即係如果冇你带我嚟美国，我就唔使经历呢啲 suffering 啦。 係啊。即嗰度嗰个位亦都系其中一样嘢，即系点解我话我哋有一个话喺 Yahoo 度揾到嗰个咁样嘅剧情简介呢、嗯、即系到最后好似要睇大复仇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啊，就系喺呢个位咧，嗰个蛇头咧就同佢讲啦，话哦呢一个就系所谓嘅 American Dream 啊嘛，你嚟呢一度就系所有人就系想有呢个 American Dream，、嗯、你唔想咩？个个人都想啊，其实、嗯、你可以选择唔要，你可以翻去继续耕田养鱼都得，但系。嗯，点解要嚟美国，就是因为咁咯。我觉得成个戏就唔系话想讲佢报唔报仇啦，而系呢个人嘅呢一个咁样嘅历程啊，佢经历咗咁多嘢啊，佢由 day one 细细个都唔知咩事俾人带咗嚟美国， 嗯、 然之后somehow被逼入咗帮会，亦、 嗯、 都somehow睇住佢，亦都冇办法避免，因为以黑社会嚟讲，佢算斯文噶啦，系咪先？佢所有嘢佢做嘅嘢啊，系咪人哋打交佢企埋一边啊？咁、嗯、佢冇乜点参与噶，咁样佢唯一最大声就系、 是、即系佢算最有人性嘅一个 人。系啊，佢最大声就净系喺酒吧嗰度大声嗌一句诶，青龙帮万岁，就系咁多噶啦。佢冇乜点做乜嘢噶咁样。咁所以一个咁样嘅人物，其实我哋系喺个戏入边好明显系想睇下呢个人物，佢系一半系唔打唔撞啦。一半系佢点样喺一个咁样嘅环境入边生存，而佢经过呢个生存，佢自愿也好，唔自愿也好，佢身边各样发生嘅嘢，到最后令佢变成点咯、 嗯？ 即系呢个我谂冇人会反对个戏个主角一定系新意啊，虽然佢临尾系死咗，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历程，即系对我哋嚟讲，会唔会系一个警惕，或者会唔会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 嗯？ 即系我成日都讲呢样嘢，系我哋系想通过呢个人物去睇啊嘛。当然啦，我哋唔系话见到阿新尼佢做错呢啲乜嘢，即系我唔知佢最错系唔系报警啊，定还是系佢最错系就系加入咗青龙帮啊，定还是系乜嘢？但系我哋通过佢呢个历程，令到我哋睇到，即系当我哋喺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可能我哋冇钱，我哋冇 power。直情系连尊严都冇，咁、 嗯、 究竟我哋点样生活呢？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到最后佢揾唔揾得翻佢嘅尊严呢？或者佢点样面对咁嘅情况？其实个戏我谂个主题系环绕一样咁嘅嘢，多过系一个即系讲一个黑帮仇杀咁样。即系就算黑帮仇杀，喂最经典啦，真系你睇《教父》啦，系唔系真系就系讲黑帮仇杀？唔系啦，系讲嗰个人物点样去面对呢一啲咁嘅事件。而我哋睇到呢个人嘅转变嘛，咁当然我哋跟住要讨论嘅就係、是、咦究竟呢个人物而家喺个戏入面刻画得好唔好啦，嗰啲事件有冇俾我哋见到佢有 struggle 啦，或者佢系点样去面对呢啲嘢啦，即系点解佢个女朋友死咗之后佢唔报复啊，一定要等到个朋友呢死埋佢先选择报复啊，即系究竟佢个 struggle 系咩嘢，即系呢啲嘢刻画得好唔好呢，咁我哋就有讨论嘅空间囉。 所以我其实讲开人性呢样嘢，我觉得呢其实整体上面呢每一个角色呢我都仲想睇佢哋多啲啊，就算系啊 Steven 啊史提芬啊，我都会觉得其实我好好奇，即系个故事开始系佢妈妈带佢过嚟㗎嘛，咁到最 最终新意都提住话，喂，你喺你阿妈面前杀咗人，你咩感受？咦，跟住好快就完咗啦。即系我会觉得 overall 佢哋就算讲新意啊，佢有时就系面对佢啲好好朋友死啊呢啲，咁究竟佢又有啲咩咁？我觉得呢啲人性嘅刻画系比较少啲嘅。 呢一个咧，我觉得有一部分嘢咧，可能系导演嘅处理嚟嘅，即系个戏我觉得速得滞噶，即系我觉得啲嘢我消化唔切啊。其实我乱噶，我睇嘅时候我自己都乱噶，即系呢个唔系智能嘅问题嚟噶。我想 多谢你， 即 系我黄晓聪， 系又唔好咁讲，我都系想还你一个清白啫。咁但系因为我哋今日阿 Caris， 你系应该系睇过原装正版嗰个剧本噶嘛，即系拍摄版本嗰个剧本。咁你自己攞住嗰个剧本，或者系到你而家睇咗嗰个完成品啦，即系有冇啲乜嘢系你发现话，咦，好明显唔同，或者系你觉得个剧本清楚啲啊，定还是系个演出系即系个导演度有一啲嘢处理，令到嗰样嘢好咗清楚咗，即系你有冇一啲呢方面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实我发觉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个结局咯， 系哦哦，个剧本原来个结局系唔同嘅本身， 系啊，个结局本身系点噶？我好想知啊。 其实个剧本里边个结局就系喺 Sunny 死咗个好朋友同埋女朋友之后咧，佢又坐喺屋顶度就真系好坎坷，即系丧失晒所有嘢咁样咯。即系青龙帮被定罪，但系佢 best friend 死咗，佢女朋友死咗，但系佢就即系 sitting on 嗰个屋顶上面就好感慨佢自己嚟美国， 咁就完噶啦， 就完啦，系啦。 哇， 就冇 咗好多嘢， 系又唔系多好多嘢，起码佢继续要即系解决个大佬先啦，因为个大佬话破光走咗。 依家多咗咩？多咗一个电话解决晒所有嘢啦。 边个电话？你先系报警定？ 佢报警啊，打俾 MC Jun 个电话，好似已经系解决晒所有嘢嘛。跟住佢翻香港，佢搭船翻香港啦，唔搭飞机翻香港啦。 系啊，好紧要啊。你而家点拍喺机场啫？ 系 啊， 就系 extra。 跟住翻到香港，原来 MC Jun 同阿破光原来同一党嘅，但系佢一直表露出嚟嘅就系佢好想查。我觉得依家多咗三样系几，我都 系好 surprise， 好 surprise 嘅嘢嚟噶。 系啊，特别系 MC Jean 嗰位，我觉得完全系画蛇添足，完全画蛇添足。 因为佢一直真系好想查案噶，佢系表露到佢毫无破绽，佢系一个坏人嚟噶嘛。 即系我只可以话佢呢个卧底做得好啊！即系佢之前做警察嘅时候，原来卧底嚟噶啊！真系佢系超越咗 Laughing Sir， 真系超越咗 Laughing Sir。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呢个角色咧，即系或者呢个突然之间枪杀阿新你呢个人咧，可以系任何人啊，可以系停车场 secure 啦，可以系喺美国嘅其中一个 FBI 又得啦，唔一定要系 MCG 咯，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多咗咁样嘅感觉。 但系临尾我亦都明白，即系编剧同导演点解去到嗰个位，青龙帮叫做已经俾人铲除咗，但系佢哋都要追翻阿破汪咯。即系我谂呢个系紧要嘅，因为条线完唔到啊。如果佢有一场咁紧要，佢要走去揾阿蛇头，咁你揾到蛇头搞完一轮啦，咁点解会阿破汪可以消失咗，你就唔揾佢咧？仲要如果系咁清楚，佢都翻咗嚟香港咯，系咪？咁啊嚟香港揾佢系好清楚，最怕佢真系消失咗嘅啫，咁呢个我谂编剧同导演亦都系考虑到就系嗰个人物佢完唔到啊，咁而家系完到啦，因为中枪死埋啦， 系啊， 咁佢就一定要有一个 definite 嘅一个 conclusion of this character， 即系呢个角色系点样终结啦。咁但系呢一个就睇嚟，大家我唔知啊，你哋中唔中意啊？即系如果系原本嗰个喺天台嗰个对比喺呢一个佢咁样中枪死，你哋系点睇咧？ 我觉得可以简单啲啊，即系我睇啦，我本身即系 expect Sunny 开个枪，跟住杀咗 Paul Wong， 可能就系咁样完，系几完整嘅 conclude 添，我觉得 系， 即系而家唔使再画蛇添足一样嘢，而且可以完咗佢叫做报仇啦、复仇呢一样嘢啦，即系佢哋成日讲报应报应，咁啊 Paul Wong 真系得到佢报应啦，即系好似几完整添嘅咁样，依家有少少反高潮，但系又唔系好合情理地咯。 如果佢真系揾到 Paul Wong 开枪射死咗 Paul Wong 之后咧？咁我就会想睇埋阿 Sunny 佢嘅下场囉。即係佢嗰个所谓嘅报应也好，或者係你要知道呢，而家我觉得呢个戏其中一样好大胆嘅呢，就係、我唔知道我哋嘅节目我哋有冇讲过，当年无间道呢返大陆做呢係有 version B 㗎。 是一个大陆版本的。 是。 我没讲过啊我哋。就是呢无间道返大陆嗰个版本呢到最后刘德华出 lift 呢是即刻被人拉咗的。你唔知道啊？ 唔知 系啊！而家街度卖紧嗰个 DVD 咧，都系有呢个版本嘅，你可以睇到。就系刘德华一出嚟就系、是，我哋已经知道啦，我哋已经抄到所有资料啦。你而家俾人拉咗完，跟住个戏， 即系啲大英雄啊，好人就要好落去，坏人就 要死。系因为咧喺内地咧，你系唔可以有一个戏个坏 人系唔死嘅， 唔死嘅，或者系个坏人系得唔到制裁嘅，系唔可以嘅，唔可以有鬼嘅，即系全部都系咁噶嘛。你知道内地嘅戏，咁而呢一个戏咧，即系。临尾都系出现一个类似嘅状况，就系、是、咧个坏人咧就系、是、继续逍遥法外，而嗰一个男主角咧就系、是、中枪瘫咗喺度淌血咁样，咁、就完咗啦个戏。咁、当然啦，因为佢有一个即系、就是、叫做史实嘅根据，有个事实噶嘛，就系、是、有件事佢改编自嗰件事噶嘛。咁、当然我亦都唔知道嗰个事实就系唔系阿新尔就翻咗嚟香港就中枪死咗啦。我亦都唔知啦，但系编剧就咁样拣。就是一个咁样嘅故仔，就是要讲好人得唔到好报。我谂呢一个系编剧同导演喺去铺排成个戏嘅时候嘅一个，我唔敢话系先天佢谂到最后一定系咁啦。因为原剧本都有一个版本系佢瞓就咁瞓喺个天台度，冇嘢可以做，佢已经冇嘢可以做啦，佢仲可以做啲乜嘢啫？咁样即系一个好大嘅无奈嚟嘅其实。但系佢翻到嚟香港，佢以为可以做到啦，但系喺佢做到之前嗰一刻，佢就死咗。呢、這个反而系更加无奈。咁呢一个我唔够胆一下就定话边一个一定好啲或者一定差啲，同埋我哋亦都冇睇到佢嗰个瞓喺天台嗰个版本个处理啊，个导演嘅处理或者演员嘅处理究竟系点咧？佢所谓瞓喺个天台度，如果剧本佢净系写瞓喺天台，喂，你都好多个方法嘅啫。佢系除晒衫瞓喺度，干煎自己想晒死自己啊，都系瞓喺度啊，系咪？定还是系佢有杯 dry martini 食紧雪茄喺度，都两个世界嚟嘅，系咪？所以嗰个位我亦都暂时唔肯定。但系论我头先嗰个讲法，我自己就觉得我明点解佢要咁做咧，因为佢想俾翻一个 conclusion 啊，新年佢要追翻佢个 objective 咯。因为由一开始其实好简单啫嘛，呢、這个人物，即系有阵时我哋成日讲。戏讲个主要人物佢有个 objective， 佢个 objective 系咩啫？好简单嘅啫，其实佢想佢嘅生活简简单单、安安稳稳。 嗯 佢系想 咁 简单，因为佢入去青龙帮都唔系谂住我要做大佬，即系唔系咁样噶嘛。 系嗰阵时唔入会死噶，咁我咪入咯。 系啊，咁佢就入咗，然之后入到去我哋都话啦，佢系斯斯文文嗰啲嚟噶嘛，系咪？佢冇嘢噶，去到同人哋打交，佢都系企喺侧边嘅啫嘛，咁样。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佢要求嘅生活好简单，但系到最后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喺一啲佢认为真系佢接受唔到嘅唔公义嘅情况之下，佢个女朋友。要咁样俾人杀咗，系唔关事喎。佢女朋友系、完全被逼嘅，跟住佢个好朋友亦都系咁样俾人杀咗。咁、所以佢呢一个咁嘅报仇，可以话有动机嘅。但系佢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是，喂，其实佢只不过系想安乐茶饭啫嘛。到最后佢都系被逼要去报仇，因为佢人生最大嘅最爱，佢都冇屋企人噶啦嘛。佢两个最亲嘅人 ，best friend 同埋爱人， 冇咗啦。咁佢就去报仇。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其实应该追嘅。佢唔可以喺嗰个位置就 dry martini 睇雪卡咁样嘅，一定系要去追啦。 都唔理嘅。但系讲到咁样，阿 Caris， 我反而想问一下，即系佢话当初就系就咁瞓喺天台算啦。咁依家有呢个结局，我哋头先都觉得合理啊。但系点解会拱 MC Jin 出嚟？佢哋有冇一个原因？定系之前其实有啲伏线我哋睇漏咗？佢有冇一个原因？去处理 MC Jin 无啦啦系同阿 Paul Wong 系一档嘅咧， 其实冇啊，系我都完全劲 surprise， 系啊， 见到 MC Jin， 诶、原来佢一直都系坏人咯， 但系冇迹象噶嘛呢件事， 系啊，冇迹象，冇迹象， 呢、个点啊，真系 都几有趣。 呢个我觉得，呢个我觉得绝对就系我哋讲嚟讲去嘅 Douglas Mackinac 啦，呢、个就 系 典型嘅 Douglas Mackinac， 你去到临尾结局神来了，搞掂。系咪先？ 佢都唔系神来了添，系真系冇必要。 系冇必要啊！但系嗰个冇必要，亦都系神来了咯。就系即系一啲大巧合，你讲晒啦。你突然间讲系美国总统出现都得噶啦，外星人接走佢又得， 点都得。 所以嗰个已经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嚟噶啦，就 系 好一个几严重嘅编剧嘅失误嚟嘅。即系你一系就有心铺排，然之后令到嗰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又或者令到 MC Jin 喺之前咧牵连入去。 佢哋嘅仇殺啊，牽連入去佢個朋友點樣會死咗啊，或者係點樣查咗單案令到佢甩到身啊，點樣？總之 MC Jin 一定要一早聯繫落去，同埋我哋見到 MC Jin 喺呢個過程入邊，佢係有某一啲嘢佢係賺咗嘅。 嗯， 咁嘅話都仲好啲咯，會。 嗯、 但係而家係 MC Jin 係無啦啦， 佢真係好想查案咧，我係覺得佢。 佢真係好積極㗎，佢 好盡責， 又講廣東話又講英文，係咪？即係兩文三語用曬咁滯㗎啦，咁啊，但係都系搞唔掂嘅，但系我知道系搞唔掂，到最后又系俾啲白人继续虾佢，查到个案嚟要交晒俾白人嘅上司咗。哦，咁可能佢亦都系好不甘于喺美国做一个警察啦，佢都系想翻嚟香港做黑社会啦。因为香港黑社会系特别恶噶，世界有名噶。 嗱咁，但系讲到呢度啦，即系我成个故事，我哋咪有啲唔明嘅。其实我唔系好明咧，点解嗰个位要杀阿 Steven 嘅？ 因为个戏要推进啦嘛。 哦，系咯，呢个系唯一原因咯。 你冇乜其他嘢，你唔可以再史蒂芬突然间耶，然之后开枪连枪扫射又扫西扫西一个白人，咁样唔得啊嘛。咁嗰个位就其实系服不服咗好耐，但系服得唔好咯，因为嗰个系绝对唔够力。导致佢哋需要杀死啊史蒂芬， 系、 嗯、即系呢个我都系觉得喺个戏入边一个大嘅问题嚟噶。唔、嗯、知啦 ，Caris， 咁究竟呢个角色你睇个剧本嘅时候啦，同而家呢个戏出咗嚟啦，系有冇分别噶？系咪你睇嘅其实系好啲嘅，定系个演出嚟好啲嘅，定系点？ 其实 Steven 嘅死喺剧本里边同我哋真正睇电影都系好接近啊，好差唔多嘅，系、 嗯、 啊， okay. 即系 Steven 嘅角色就系不嬲都系好冲动嘅、嗯，即系唔经大脑就 bang 好 passion 去做每一样嘢，所以就即係 take off 咗大佬，咁就更加令到佢就令人黑人憎。大佬可能好黑， 因為搞事嘛， 同埋佢之前又 殺咗白富邦個老闆個仔啊嘛。 嗱、嗯，最後一個我覺得真係好 odd 嘅就係點解阿 Sunny 佢會真係打一個電話，其實解決曬所有嘢噶咯喎。之前鋪咗咁多嘢，但佢打俾 MC Jin 其實已經好似係，佢一個電話可以令到成個青龍幫建立咗咁耐嘅冇曬噶咯，嗰、那個效果係、嗯。我呢個位我都幾惡咯，即係又係好容易去摧毀咗一切喎。但係之前我哋建立得咁辛苦，你覺唔覺啊？阿 Caris， 我都覺得係。 絕對係啦，嗰、那個位，即係佢打個電話 MC Jin， 然之後就嗰個鏟平咗佢咁。 搞掂。 哇！如果係咁。香港就冇黑社會添啦，冇曬啦，仲邊有人佔中都冇啊！即係你打個電話，喂，佢哋想佔中，冇咗咯。 同埋如果佢最尾 MC Jin 係真係幫阿 Paul Wong 嘅時候，佢更加唔會令到成個幫會冇曬啦，即係更加會幫阿 Paul Wong， 跟住之後去殺埋阿 Sunny 添啦，一早可以殺咗佢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哇，一個電話搞掂曬所有嘢。 咁當然啦，呢一個位如果調翻轉頭講咧，即係當然佢而家呢個版本講得唔好嘅，我唔知係咪可能再改。呢、這個版本會改得好啲啦，即係如果係下次想揾人度劇本，可以揾下我啦。咁但係即係佢嗰個位就係、是、你如果係嗰個位，阿 MC Jin 聽到，咦，然之後幫呢一個 Paul Wong 順手剷除自己嘅幫會，然之後佢可以攞曬所有利益走。如果佢一路都係受呢一個蛇頭掣肘嘅話，咁佢想辦法用呢、這、一個借呢個機會剷除曬所有嘢，然之後佢攞到所有嘅利益，跟住就走啦。我都唔使撈啦，我已經大把錢啦。咁可以通㗎件事。咁但係呢個 MC Jin 個伏線要伏得清楚啲，究竟點解佢要咁做？佢同 Paul Wong 係唔係有啲咩關係？又或者佢咁樣做咗啲嘢之後，我哋點樣喺最尾嗰場 pay off 翻出嚟咯？咁而家嗰度冇 pay off， 然之後 MC Jin 就出嚟一槍射死佢，跟住走得嘅話咧，咁 MC Jin 都冇戲做啦。即係再加埋 Caris 話俾我哋知，哦，原來嗰個係個劇本咁樣改嘅，即係夾硬扭佢呢個角色嘅話，对个演员其实都好唔公道，对个角色同个演员都唔公道，因为个角色个生命亦都系断咗。个演员处理嘅时候，喂，我一路系做紧个好人，你突然间叫我，原来我系反派嚟噶，喂，咁我之前应该要表演嗰啲嘢，我冇表演到咯、我原来系有一样咁嘅，当然。實際表演出嚟嗰個可能有分別，但係因為個演員嗰個邏輯啊，佢知道自己個角色係咁樣嘅時候，佢會揾位做嘢，佢唔係為咗要揾戲俾自己做啊，等我上位，而係佢想幫 production 啊嘛，因為嗰個 production 入邊呢個角色原來係咁重要嘅，係因為呢個角色係扭轉咗個結局嘅，咁呢樣嘢 MC Jin 或者唔係 MC Jin， 如果係一個好嘅演員，咁 MC Jin 都可能係一個好演員嚟噶，喂佢諗下諗下唔對路，捉住導演捉住編劇話。喂，如果呢个角色系咁，咁系咪应该咁？ 系系。 咁可能编剧导演翻去谂下就系，呢度系应该，即系只要嗰个演员唔系以一个，喂，我点样可以加到戏俾自己啊？咁去谂，而系个个人都帮手谂个戏。我哋成日话，我哋系为个戏服务嘛，所有人系为个戏服务，你做灯光、服装、布景、演员、道具，你都系为个戏服务。咁如果嗰个演员系会咁样谂嘅话，咁已经帮咗个戏啦。但系好不幸地，呢、這个剧本咧到最后改嘅时候咧，那个位置 应该系极度闯出，我唔知系为咩原因啊。嗱，你知道好多原因改噶，好多原因噶，可以系已经拍咗噶啦，仲要系拍咗嗰个版本都唔系 Caris 讲嗰个版本嚟嘅，系有其他版本嘅。拍咗之后，哦，原来投资者唔中意呢个改，都有可能。我哋都唔知，但系而家就好明显嗰度真系有啲问题喺度咯。我同意嘅。 不过其实讨论咗咁耐咧，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剧本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完整咧，同埋基本上系齐全嘅，同埋我哋可能如果想去了解多啲点样去欣赏个剧本，呢个绝对系一个好好嘅例子。我哋可以见到，咦，有一啲位置可以去改进，即系其实佢啲嘢齐全，我哋先见到佢改进噶嘛。如果佢唔齐全，佢一蓝一忽嘅时候，我哋好难觉得点样去 improve 佢噶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即係大家想了解多啲點樣去睇個劇本又好，都可以睇下呢一個戲，跟住自己再去評論一下，睇下同我哋嘅觀點角度同唔同咯。今日多謝曬阿初同埋 Caris 同我哋分享《青龍》呢個劇本啦， 係 多謝曬你 Caris。咁好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